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北京的故居系列之曹雪芹故居，我是一丹，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话里话外十一假期特别节目，今儿呢是第二天，接着昨儿的话茬说啊，跟大伙讲故事，听广播剧。那么这个故事的来源呢，都是和号称京南明珠青云殿，它那个青云殿镇以及其中的东新屯村有关系。昨儿讲的是大将军苏定方和许晨许姑娘的爱情故事，还有从青云殿走出的吴娘娘和老娘们面的故事。您要是没听够呢，或者当时没听着，可以登录我们北京广播网，那儿有回放。得嘞，闲言少叙，是书归正传。话说这个青云殿啊，始于元代，形成于明朝，发达于清代。最早呢叫西殿、清润殿，后来改名青云殿。最初呢只有二三十户人家，分别是司、杨、侯、窦四姓。说的是这一年啊，正是清朝雍正帝当朝的时候。 年羹尧，你所犯罪行92条，当诛九族的大逆之罪就有5条，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 事已至此，臣无话可说。 念在你追随朕多年，朕对你法外开恩，赐年羹尧狱中自裁，其余亲族一律革职，嫡亲子孙全部充军，家产抄没入关。 说什么来着？伴君如伴虎，想那年羹尧功高震主，是风光一世，到头来却依然免不了落的一个沉尸一具、家破人亡的下场。他的四个儿子在这场变故之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，但是有一个人却始终惦记着老年家的这几位公子。此人姓侯名伯运，是年羹尧小儿子的教书先生。大祸来临之后，年家的儿子全部都被充军发配到边疆。这位侯伯运呢，侯先生感念年羹尧当年对他是知遇之恩，发誓一定得把这些个流落在外的公子们找回来。 君爷。 嗯， 哎呀，请问2年前有没有从京城发到这里充军的犯人呢？ 去去去，军营重地啊，闲人不得靠近。 哎，一点心意不成敬意。 这 啊，还有还有，这些都是孝敬您的 啊。嗯，2年前呐，你说的是几月份呢？ 按时间推算，来到这儿的时间啊，大概是3、4月。 3、4月，你找的是谁呀？那时候从京城来的，可只有那个人的后人啊。 我找的就是他们。君爷，我只要个消息，他们人在哪里？ 这不违反什么军令吗？ 这 这儿还有，都是孝敬您的。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说那侯伯运买通了守卫，许以重金，就这样把年家的四位公子带出来了。那位问了，这侯伯运胆儿够肥的，这雍正皇上要知道了还不得追杀他到天荒地老啊。哎，之所以他敢这么做，也是因为年羹尧死了几年，这雍正啊心再狠，那也是帮着他争过江山的，是吧，重要的人物啊，心腹啊，人都死了，对他的后代其实呢也是有一点心软的，是吧，人非草木都有那恻隐之心，只要上面的人不开这口子追查，下头的人谁没事找事呢？侯伯运带着年家四公子历尽了千辛万苦，回到了离紫禁城20公里之外的自个儿的家乡，也就是青云殿镇东新屯村。 到了，四位公子，前面便是我的家了。 老师，我听过一个传说，说这里曾有凤凰栖息。 是啊，此乃祥瑞之兆，眼下受宠的吴娘娘便是此间人士，说是正应了凤凰来仪的传说。 老师的家乡有此吉兆，我们兄弟四人被您带到这里也绝非偶然。我想， 我也正有此意。小公子，此地离紫禁城不算远，我本乡本土，只是这乡下生活清苦，你们 这里就很好了。我们四兄弟能获此新生，不敢再奢求其他。 就这样，四兄弟在青云殿东新屯住了下来，为年家留下了一脉香火。那位说，哎，你这事儿真着吗？嗨，历史上啊，咱说还真有相应的记载，这还真不蒙您。说那年羹尧原籍是安徽怀远，生有四子，年宾年富年兴年休，他的嫡系的子孙呢，在他出世之后都被发配至广西云贵这一带充军去了。后来被赦免回京之后呢，先是跟年羹尧的父亲一块住，后来呢因为生活困窘，绝大部分搬到了北京大兴区的青云殿镇，在这儿居住。哦，真在这儿住过。对了，在当地又具体分成了南年家北年家，你看了没有，不是瞎说吧。得了，听首歌吧，等会儿呢我们再继续唠。 只求与你 这首歌过后呢，话里话外十一特别节目咱们还接茬说。这两天呢给您讲的是咱北京大兴区青云店镇东新屯村的传说故事。那么接茬呢讲的是这个故事呢就不是发生在清朝了啊，离咱们现在不远。那说对，明朝不是真事儿，70多年前正是抗日战争时期。话说呢，青云店这个地方属于平南抗日根据地，在这儿呢有一个叫董真的姑娘，那年才17岁。 董真，学校已经被鬼子占领了，你往那儿跑干什么呀？ 张老师还在教室呢。 什么？哎，你快回来，你现在跑去就是送死啊。 不行，张老师说了他会等我把点名册拿过去的，我知道学校里排水的一条地道，我从那儿进去，你和同学们先走，我找到张老师就来和你们会合。 不成。 超子你别管了，快走。 董真， 这上面的位置该就是二班了吧？啊，有人！张老师， 谁？ 董真，鬼子来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张老师，我担心您腿脚不好，不放心。 怎么，嫌我年纪大了不中用了？ 不不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老师，您抱的这个是刻印机？ 对。刻印机要是落入他们的手里，还不拿去印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单啊？绝不能让咱们中国人的东西害自己人，即使毁了也不能让他们得到。 你这边去了，嘿呀去 走了，鬼子来了。小珍，你带着刻印机藏起来，我一个老太太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 老师 听话，不然期末成绩给你得零分了。嘘，蹲下。 弟弟， 什么人家干活啊？ 我是打扫卫生的，教室漏水，下来看看。 中国老太太，你会做饭的干活？ 做饭会的啊。 会的，哟西，他打的好。 这小鬼子呀，他不会做饭，干脆把张老师掳了去，充当厨子。董真呢，在张老师的掩护下没被鬼子发现，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个儿的老师被抓走。可是他呢，爆出来的刻印机却在日后打游击的时候发挥作用了。 董真，你回来了，张老师呢？ 张老师被鬼子抓走了。 什么？那怎么办呢？ 你们先别急，我听鬼子说，他们想让张老师给他们做饭，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的。 哦，哎，你怀里抱的是什么？ 刻印机，张老师说这不能落在鬼子手里。 刻印机，太好了，我们开展工作缺的就是他。 开展工作，超子，你是？ 董真，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 我愿意。超子，这刻印机怎么用？ 这没有油墨呀。 油墨还在学校里，我回去看一下。 不行，太危险了。 我会小心的。 董真不顾危险折返校园，却在地道里看见了张老师。董真说明来意，张老师却告诉他油墨是不好携带的，反而容易露了马脚。俩人一番合计，决定呢把这个刻印机带回学校，藏在地道里。张老师以打扫为名进行偷印，再想办法把东西带出去。最危险的地方，它不也是最安全的吗？敌人万万想不到，那台让他们极为头疼的刻印机就在自个儿的脚底下。这种形式斗争进行了将近一年，这期间呢，有人牺牲，也有人再加入。可是谁也没料到，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刘礼达，他竟然是早早的投降了日伪军，成了一名可耻的汉奸。刘礼达并不知道究竟是谁把印好的资料和抗战的宣传品带了出去的，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日伪已经占领的中学里面带出去的。于是呢，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深夜，日伪军对中学进行了搜查。而这个时候，张老师和董真刚好在地道中加印着抗战的宣传品呢。 张老师，有人来了。还是来了吗？您带着资料赶紧走，我去那边引开他们。小镇，你还年轻，抗战需要你们这样有活力有理想的年轻人。 不行，张老师，您已经救过我一次，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您回去了。 傻孩子，你还没暴露，我是给鬼子做饭的，怎么也逃不掉，总会有人牺牲，你难道还不懂吗？ 张老师， 没时间了，你再多说咱们全得打进去，而且你还要出去传递消息啊。现在地道出口恐怕有人守着了，但是地道中间有一道逃生备用通道，直通东新屯村，半路埋着炸药，记得炸了它，头也别回，赶紧走。 张老师，我 快走， 您保重。 董真从暗道中逃了出来，顺手就炸毁了这条逃生之路。可是在他刚刚从东新屯村钻出来的时候，又听见了第二声爆炸。就在那个时候啊，为了不当俘虏，每一位抗日人士都会给自己准备一颗光荣弹，跑不了的时候一拉引线，不惜与敌人是同归于尽。70多年过去了，